是雨，阴天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爱你。胜过彩虹的美丽，哒哒哒哒哒 ，Oh yeah， 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 一生有失败几回，才知道

爱。

清楚你是我所寻那首歌，能共你互牵，不需再多一些什么，平淡中轻抚你面，仍觉最好。 心的人来如梦，你愿花

上这寂寞之旅，没有人会去注意，我的心正在哭泣，就这样穿插在 灰色的天空。